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85集。外面的人都在观望，见状便知道他们也没开出来，纷纷围过去安慰。江晨对此很淡定，带着老朋友又进了别的本，继续和他们聊天，商量着以后挑哪个日子聚餐。 你元旦是不是能出来了？ 不知道。 那过年呢？ 应该吧。 他其实不清楚报告要写多久，不过哪怕写不完，看现在这个情况，他过年大概率也是能回家过的。几个人玩到下线，各自分别。转天江晨起床，照例看了看两位病友。七号是外伤，且恢复得不错，已经能下床走动了。十号恢复说话能力后，咬合也跟着回来了，能吃饭了。江晨过来时，就见他上半身靠在床头，正被 AI 喂饭。江晨作为过来人，知道能够吃饭，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好，而十号早点康复，他也就能早点出去。他带着种菜的心情看着这两个人，深深地觉得长势不错，十分满意。十号余光扫见外面的人影，看了一眼，刚咬进嘴里的青菜，啪嗒就掉了。 我去！ 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仪器，闻言抬头。 怎么了？ 陈辉来乐。 你认识他？ 那当然，我看过他的比赛呢。 江晨站在外面，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见他望向自己，对他点了点头。石浩见他不是个假人，顿时激动。 真的是本人吗？他也被冻了。 他是第一个醒的。 太好了，他没死。他走了。你能叫住他吗？让他进来跟我聊一聊。 工作人员刚好查完数据要走，便出门问了一下江晨的意思。江晨至今一直是隔空和病友打招呼，还没面对面的聊过，便没有拒绝，穿上隔离服进了病房。他近距离打量了一眼，十号当年也是生病，现在刚醒不久，只是暂时用药物控制住了病情，等着养好一点再做手术。气色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不过人能看出清秀的影子，长得还不错。 你是陈辉兰乐吧？我是你的粉丝。 江晨刚刚听工作人员说过，淡定地哦了声。 这学霸平时真挺闲的，连电竞圈也混。 挺闲的时候被 AI 喂了口饭，快速嚼完咽进肚子。 你去世的时候我可伤心了，我们班里有两个你的女友粉，直接就哭了。 说话间， AI 另一勺饭送到了嘴边，他张嘴吃掉，囫囵一咽。 而且我们学校啊，好多喜欢看比赛的，那天整座校园愁云惨淡，还有人站在窗前喊你名字。谁？ 好极了，把自己噎着了。 慢点吃。 十号灌完两口水，老实了，开始细嚼慢咽。询问他是不是要打比赛，得到肯定的答复。 这就是天意。 什么天意？ 你看剧情都是这么演的，你沉睡了30年， 醒过来想要重返荣耀，自己组建一支战队，遇见了天才新人，比如说我，然后再找几个人杀进这个时代最火的游戏里拿到冠军，开创一个王朝。 游梦还没凉 啊， 并且出了全息。 全息？ 他一口气没上来，咳了一个惊天动地。 AI 把碗一放，轻轻给他拍胸。江晨旁观两眼，觉得太容易激动，还是走比较好，留下不利于他的掌势。石浩不清楚被嫌弃了，老泪纵横。 竟然有全息了，哇、哦、人类真是伟大。哎，陈神，你是还想留在游梦项目里打比赛吗？你觉得我怎么样呢？你看以前跟你玩的比较好的选手叫大唐时代，我姓宋，我取个 ID 叫做梦回大宋，是不是特别有缘？ 不下棋了。 啊，下呀、啊、听说现在人能活好久，可以退役了再下。 多大了？ 16了。 未成年早就不让打比赛了。 啊，我46了。 两个人相互对视，石浩张嘴又咬住了一根青菜，兔子似的慢慢嚼，期待地看着他。江晨看着这个46岁的小孩， 气数怎么样？ 不知道，需要大神给看一下，万一我有天赋呢？ 江晨想着他是学霸，点点头，告诉他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石浩很开心，吃菜都有了动力。江晨又和他聊了一会儿，见 AI 提醒他回去吃饭，这便告辞了。经过这一插曲，他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上线。方景行已经在等他了，正想用手机联系他，就看见了他的身影，笑着给他一个拥抱。宝贝儿，早啊。 早。 今天起晚了？ 没，碰见一个小粉丝。 你那里还能遇见粉丝啊？是病友啊？ 嗯，一个高中生学霸。 他看了看频道信息，见这些人依然在打鲁家山，便知道荧惑赵梦那边又没通关，因为拿到手杀后他们大概率会直接公开条件，还不至于这么瞒着。以防万一，他多问了一句。 荧惑那边零点打了吗？ 打了，没通关。江晨点头，知道这才是开荒的常态。算一算，他们一共打了三次，运气好，第二次能摸到最终 BOSS， 那也还得试出 BOSS 的攻击和血红机制。如果零点这次能全摸清，应该就快了。 我听说他们那些小队共享的信息，就差一两次了。 玩家们也是同样的观点，纷纷在频道上鼓劲，想着尽快打出来。今天是休息日，比平时人多，相当一部分喜欢睡懒觉的都坚强地爬起来上了线，搞得热火朝天，连不怎么喜欢打本的都去打了一下。唐副董他们上午有事，大概10点多才能上线，几人便约的10点半打。二人先把玩家们的新实验成果看了一遍，发现又多了些五花八门的东西。 送钱送命也不管用。 他还想着今天送一下试试，没想到已经有人试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